弄成一夫一妻团了，跟那个窦文涛那个强奸三人行， 强奸三人行 刚好凑一对， 对对对，对对，原来观众给我们叫的名字就叫强奸三人行、 啊、你知道这叫报应，谁让你说我那个虞美人是老虞美人呢、 啊、对对对对，善于强奸民意， 强奸民意、 啊、不知道国内的新闻，今天特意把你叫来就给你敲个警钟、 啊、这我不错，这我不错，没错，这我不补错， 看看民意最近有萌动 啊孔老师，你身在新加坡不知道后院起火了， 新加坡特别干净整洁有秩序， 对， 不像咱中国这么乱、就是、 哎，但是呢、嗯、咱们这个乱呢也反映有点意思，最近我可是看到有人在网上骂你 啊 那还是我去新加坡之前的事吧， 啊是吗， 啊是吧、那 个、这个青春写作旅是怎么回事 啊，就有一个公司，有一文化公司，他想的他就反感于社会上那些作文班吧，就是好像速成作文班、嗯、说是办一个班就能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那种班、嗯、这个 说一个学生收4900啊，还收多少钱 啊 这个公司的这个策划人呢，他就想呢反对这种作文速成，他就办一个就是给那些写作有成就的孩子办一个文化讲座班， 那其实文化讲座总监呢， 这是他找我们的挂的名，就这个人啊本来也是一个北大出身的一个文学青年，他做这么一个好事，他找舒乙啊，找曹文轩，找钱理群，找我们呢，让我们每人给他去讲一次课，哎，我觉得这是一好事吗， 你看报信了，报信了、 啊、我觉得这是一好事， 找你再去办个班 啊，所以我们每人几乎是义务的去给他讲这个课， 嗯， 哎，结果没想到呢他把记者都得罪了， 嗯， 他怎么把记者得罪了、 啊、就是说一些该跟记者之间有的什么什么规矩啊，这我也不太懂， 规矩你是在红包上 啊，就是为一些 规矩挺收大 了啊，一些规矩没有做好，所以有几个小包就放 了，说他收了十几万嘛， 这个人啊根本就不会做生意，就是他为了办这包，他在报纸上弄了8次广告，这8次广告大概一次就是得好几万吧，一次就好几万， 他不是为了赚钱是吗， 不，他也想这个不亏本，起码人家做一事希望不亏本吧、啊、但是他实际做这事是亏本的，所以我这小子那里外不是人， 还被骂了 啊，对，还被人骂了， 请问你有收钱吗， 连带对没错， 你有收钱吗， 我们每人这个讲课费只有1000块钱，这是象征性的、 哦、 对吧，我到每个地儿我随便讲一场报告就1-2万块钱吧， 哎，我们知道你上 价格了解了， 知道 打听的就是这事儿、 啊、 现在社会上反应很热烈啊，说是这个教授走学， 嗯， 全国各地星火燎原的这个考研班， 嗯， 确实是像这明教授一堂课1-2万，甚至我还听说有那个教授觉得你都通知了他们那儿给学生都收了钱了，比如说本来说是5万，结果这教授在北京呢突然说不去了， 嗯， 不去了你傻了，那边学生都等着呢，坐地起价最后10几万才去啊， 那他没有个合约吗，就好像我们艺人平时有演出的话都提前签好合约啊，那你不来你是违约，要索赔很多的嘛， 你们这有合约， 那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合约不合约的事儿，就是说你合约只是一个法律上是否遵守这个合同的事儿，还有一个这个作为一个老师的个人操守问题，我觉得因为你老师 败类 啊，不，因为你老师毕竟 说是败类 不是我就 败类，咱们都走学都败类、 哎、我觉得这是两种人，艺人可以走学，我觉得因为艺人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你可以在这儿为这些观众演出，也可以在另一个地方为。 对，我觉得老师，我所谓说文坛败类，不是指你去走学。我觉得艺人可以走学，为什么老师不可以？他到各地方，如果比如说，就是应该是交费的，因为知识我觉得也是你要去付费，因为人家当时学这些知识，他也是花了多少精力、多少年的时间、多少年的金钱，才有了这些才学。这些学识呢，我当时传授给你的时候，收学费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老师、哦、 你要看你为谁服务啊？你是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但是你并不是为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表演。你为全国观众表演，所以你可以在河南演出、嗯、也可以在这个广东演出是一样的、 嗯、 但是一个老师是吧，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知识又不分地域， 不不不，你是清华大学老师，你不能随便说放开清华大学的工作跑北大上课去， 不是你本职工作不能够、 哎、你这个话让我觉得很不是，对对，我听到的传说， 你不能说我是纳税人，你是老师，我得有权让你给我上课。 啊，我听到的传说说您是走学大户啊？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 何出此言呢？ 所以呢，这个社会上这个媒体的炒作啊，都是90%以上是不准确的。 那您刚才说您上堂课收1-2万， 就是说那因为我一年也不出去一回，而且我上1-2万就专门像你这样的人收。就你哭着喊着非得让我给你上课，我没办法，找一天晚上我喝咖啡之后剩下时间我就给窦文涛他们上课了，我是收你的钱，我不收别人的钱， 那你收我的钱，我是 收你刚才说 的钱， 像你刚才说那种考研辅导班我根本都没去过啊、而且我认为考研究生还要上辅导班这种人根本就不能收， 哦，你是这种观点， 当然了，当然，就老师就是老师，老师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现在这个当老师的为什么让社会上那么多人批判，那么多人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事实可能多数是不准确的，但无风不起浪， 他总有一 个别的， 总有一部分是准确的吧？这一部分准确的，就说明这个教育界他出了事儿，他出了问题了。 曹颖，你也爱走学啊？ 你不爱走学吗？经常我其实说老实话，我不是太爱走学，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感觉。每年那么多演出打电话给我，当然经常了，我会问男主持人是谁，人家告诉我是窦文涛，但我没有去啊。 我不从这个个人这个问题上去批评这个现象。我看过刘晓庆自传，刘晓庆说他第一次走学的时候收的都是毛票，你知道吗？ 是。 他回到酒店坐在床上就数那毛票，一毛一毛数，特别高兴的感觉。但是我读了这段之后，我就特悲伤。我说像刘晓庆这样全国级的明星，居然出去被那个噱头组织了，回来收一堆毛票在床上数。我说这中国文艺界出了问题了。 我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好像说我不应该拿我的这个去赚钱或怎样，我只是不喜欢去走学之后那个氛围。因为有的时候你说老实话，我在台里面我也是娱乐大众，我去做拍戏也好，我做节目也好，也是为了娱乐大众。但我到一个地方去演出，那作为组织者来说，他是要花钱请艺人来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肯定大家都要收钱嘛。 那我 有可能来义务做工，但我也是娱乐的那些观众啊， 比如说那个新联心艺术团，你愿不愿意去？ 我去啊， 是吧？这两个氛围就不一样， 不一样， 对吧？就是， 所以有时候我不喜欢走穴的氛围，而且你知道，经常有时候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演出，所以我现在我还是会接一些活动，但我一定要挑选那个活动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演出吧，它有很多附加的条件，让你感受特别不好。我作为艺人，我今天帮你主持节目也好，我唱歌也好，我只是负责我艺术台上的这一块。他经常台下，比如说经常要求你，哎，我们这个有赞助商什么的，要跟你一起吃饭，要拍照，那顿饭从坐那开始，我就是摆这样一个造型，不用动， 对， 一直就像一个影，就是你像一个影像那样。 现在这个走学啊，就是你得在合约里写明了， 我不吃饭， 演出完了跟不跟领导吃饭。 对， 我有一次，我不说人的名字，我跟那个明星呢住在同一个酒店楼层，我在猫眼里看，这明星的保镖跟主办单位的保镖打起来了。为什么呢？就因为说拿出合约来了，说还写着呢，你要跟我们领导吃饭。结果人家明星人家也不愿意，就说我就不出去，在房间里就不出去，保镖在门口等着，就打起来了。 没有，有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理解那个心情，因为你其实无论是主办方的一些投资方也好，或领导也好，别人其实想请你吃饭还是喜欢你。但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从台上下来以后，你像我主持节目两三个小时站下来，那个脚穿高跟鞋， 累了， 脚快断了。我那一瞬间下来，我就是想卸个妆直接睡觉，连饭都不想吃。所以那个时候，对，你要再让我去笑脸去对人的时候，我真的是心理上有负担。 你看，你说教授心里的这个矛盾，有些教授他也要挣钱，挣钱是非常健康的需要，对吧？哎，我就觉得我能体会。就因为我也经历这么一个拧巴嘛，而且后来我改变态度了。 你是怕人家看到你演出走穴了吧？ 啊，对，说实在是， 你怀疑有这个心理， 因为我有这心理，我总觉得不是很好。但是呢，说老实话，我太爱钱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矛盾，因为我后来就改变态度，我就是说啊，我就是个职业主持人，到哪儿都是主持。我明白你说的那个现场很乱或者什么，但后来我怎么改变态度呢？我这个行业。拿人的钱就是要好好干活，而且我还想啊，作为我们主持人，没有一个练功的机会，不像你们跳舞，这种机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很难得有机会，一群人围在那儿看你表演，哎，你正好啊，可以频频有这样的机会来锻炼自己，这么样，我开始找到一点心理平衡，就是还认认真真的给人家做好，但是我希望呢，影响不要太大，因为我心里又总觉得呢。好像这个 它有负面影响，总 哎，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境。 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又不能对那些老师呢过于的苛责。就他之所以去走学，你比如说为了钱也好，为了什么也好，那我要问他的本职工作，他到底能够获得多少报酬？其实这个是社会上都不了解的。据我所知，中国的大多数大学的教授，如果不从事他职业之外的其他的工作的话，他可能基本生活无法维持。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根本不了解大学的一个状况。他为什么英国大学教授不到处走学，法国的不到处走学呢？因为他 香港的都用不着走， 用不着走学，他就做自己本职工作，他就是这个国家最富裕的人。 对教授来说，你说寒窗苦读 啊， 然后结果人家出来之后，我把这个知识再传授给别人，可是我得不到相应的一个。 特别很多年轻的老师，他那个专业不太热门，但是又是这国家很需要的，他可能一个月只拿一两千块钱，这说句社会上有人信吗？一两千块钱，一个三十岁的年轻的人是吧，养老婆养孩子。让他怎么活？ 让 他怎么活？ 生活 是吧？所以说，这些人光看着清华北大国家给了18亿，他没有算账啊！18亿一年才6亿，分3年，6亿还不是一次到位？校长告诉我们，一年到了2.4亿，2.4亿，这个学校总有2.4万个人吧？ 分到一定层才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还包括水电费吗？包括粉笔黑板钱吗？这些老师靠什么过日子？所以我们这些媒体根本就不动脑筋，不会算账。 好家伙， 所以我觉得媒体 说的义正词严的。先进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创维可露大眼睛，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清华科技园，一方面世界级的公司，一方面世界级的技术，都聚集在今天这个小小的清华科学。 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就是将高雅的文化、高雅艺术啊，导入每人学中。 才智人生本期人物，中国唯一 A 类大学科技园创办者梅萌，扛起中国美容连锁业大旗的儒商石子义。才智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但是虽然您义正词严啊，可是问题还是存在。 对对对， 最近我们记者下河南，你知道那儿出了一个号称考研教父的卢云鹏，这人已经一审判了死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照咱这话说就是噱头啊，考研的噱头。他控制一批老师啊，控制一批老师，甚至就是说能到哪种程度，递你个纸条，洪金龙老师几点几分到哪给我上课去，你就乖乖的去。为什么能控制？我给你讲讲他几种手段啊。请老师入住某酒店，晚上安排小姐相陪，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报警，公安把他抓走，然后他又到公安那儿给保出来，甚至是把你的这个讯问笔录想办法给弄出来。这就是你的把柄，你老师啊，你教授啊， 活该。我觉得这些老师都活该，就是。 还有呢， 中了糖衣炮。 对，我觉得是活该。 更绝的是，他手下比如有俩小姑娘啊，我请孔老师到我们这个开封这儿来上课，你不来是吧？你非要去成都对吧？ 对对对。 好，我派一小姑娘跟着你到成都，然后呢在成都用成都的电话给你家里给你老婆打电话，就哎呀，我很倾慕孔庆东老师啊，今天呢这个我等了他很久，我等在这个教室门口终于见到他，可是没想到他对我把电话挂了。 对， 这下回去之后老婆跟你不干了，就是这么骚扰你啊，最后就这么样的把你控制在他手下。 这都是什么人啊？ 这就是我想起那个唐朝韩愈说的那句话，师道之不复久矣啊，就是在这个国家号称尊重知识的一个年代，其实老师的地位已经荡然无存了。当我们过去批判知识无用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知识还是有用的，老百姓很尊重知识。现在如果说这老师要是还受人尊重的话，只是因为他收入高，你收入不高没人尊重你。我觉得现在在当今这个社会上，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已经没有。 我觉得我还挺尊重的， 我也很尊重。 那是因为咱们是六十年代生人， 你越穷我越 尊重。我不是六十年代生人，我也很尊重老师。 是，那是因为咱们这个个人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上普遍的一个情况，不尊重老师，包括学生家长不尊重老师。 学生家长是有这个。 我听了那么多中学老师诉苦啊，他说我们的工作如何如何苦啊，他都能忍受，说一个礼拜上十多节课都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学生和家长都不尊重他。你别看教师节给他送这个礼物送那礼物，其实那都属于一种贿赂， 有求于老师。 哎，有求就好像对贪官污吏的态度，意思我给你点东西，你对我孩子好点照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职业本身我尊重你。老师再不是灵魂工程师。 我其实我就说我到现在我还是挺尊敬老师，可是呢我这搞新闻的，我看到的一些这个事情啊，也确实，就比如像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这个卢云鹏控制这个教授，他拿一个撕破了的避孕套安全套，放在教授包里， 对对对， 搞得你家庭麻烦，这么来控制你，但这么就怎么能行得通呢？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就行得通， 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那天满怀羡慕，他说我离开学校了，我当年的一个同学，已经带了研究生了。啊，教授嘛，带了研究生。他说我请他去吃饭，他说好家伙，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左边一女的，右边一女的跟我说，你看俩美女，我的研究生。这个饭局渐进尾声的时候，这俩女的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个大腿上。他艳羡不已啊。 这种场面我见过，我跟你说，我在学术界最反感的、最烦的就是这种事儿。 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啊，就有些人开会就带着女研究生来开会，啪拿出一根烟来，俩女研究生啪俩打火机点着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心里头一震呢，我想的是我说这还叫学术界吗？我说这不黑社会吗？就是我确实是，你不管这人多么有学问，也可能真有学问，也可能学问不够，够不够我不管，但就这种行为我是极为反感的。我觉得人这个关系要简单，就是师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夫妻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你情人关系就是情人关系，就是你不要搞乱了啊。所以说那个 师生本来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关系，怎么现在 不神圣也可以 的？女学生、你听见我说这些 不神圣也可以？ 没有，那你说那些让我觉得什么圈子他都有。都有一些那样子人，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什么演艺圈潜规则，潜规则，什么是潜规则？不就是个别一两个导演和女演员好像怎样怎样，包括一些演员和制片之间怎样怎样，就那一两个，然后最后就变成娱乐圈潜规则。其实学生 最后大家就想，都是这样的，最后社会上想， 其实并不是大部分，是极少数，它变成了一个代表。 但有10%就足以造成90%的影响。 我那时候在那个我在做一个新闻的那样子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学吧， 小学 的一个小女孩在学校里好像把孩子生在学校了，才12、13岁、父亲是同班同学，好像还是隔壁班同学，也是12、13岁小孩。你说在学校这么小的孩子发生这件事，你说是老师的责任、家长责任还是自己的责任？那么小孩子他懂什么？可能是说现在社会风气和网络教坏了很多小孩。那你老师和家长没责任吗？我觉得都不是一方，所以家长和老师之间全存在任何的问题。 老师不敢管啊。就据我所知，北京也有一所学校，一个初中女孩她那个怀孕了。这老师呢，刚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人家长不干了，电话打到教育局，你侵犯我孩子人权，你侮辱我孩子人格了。 就 这种情况下，就动不动就使用这种手段，就是这个他认为的民主自由的那套观念。所以老师谁还敢当灵魂工程师啊？老师只能闷头挣自己的钱。 这不能是一方的责任，反正 有的老师，我跟你说，甚至当了出卖灵魂的工程师了。 对啊， 你看哈，他这个人际关系真的对等了的话。他就变成一个什么问题？你像我记得哈，当年说张大千喜欢找女人，对吧？碰见一个喜欢的女孩子，这女孩子说要拜他为师。你看张大千还有这个意识，他后来跟这个女的娶了这个女的之后，跟他讲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收你做学生？因为我看上你了。明白吗？他至少他还有觉得，你知道吗？可是现在 他就是我说那个关系要简单，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你像最近不是最近以前有名的一件事儿，在网上，你听说过吗？说某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写信公开某个大学教授 啊，我知道那个好长时间了，有那么一件事。 对，就说他如何就是说你论文啊不行啊，你到我家来，我给你辅导，然后就是。百般的这个调戏，给人留下这个很大的伤痕。到后来他事情又在另一个女学生身上又出了这个事儿，所以以前的这个人勾起了回忆，把文章发到网上。当然这个无法核实，可是我就说这信息社会啊，这事儿传出去，我心里对老师就打个问号，这个东西也是真是没办法。 他即使不是信息社会，他在学术圈内慢慢就会流传出去的。我也听到过类似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某大学就是一场博士论文答辩，这个是一个女博士生答辩，这个论文答辩进行的非常顺利，论文也很精彩啊。答辩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挺好啊，没想到答辩会结束宣布她获得这个论文通过之后，这个女博士生站起来啊，走到她的导师面前，伸出她的玉掌，啪就打了一耳光，一转身走了出去，在场人都惊讶了。那导师什么话也没说， 那就是他说不出话来。 对，他说不出话来，所以上面有很多的事情在流传。 他该挨这一巴掌。 人人平等了，人人平等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次偶然的拍摄，两个法国兄弟成为911事件第一手影像的记录者，他们跟随消防队进入现场进行不停机拍摄，保存了一份最震撼人心的记录。5年来他们的摄影机并没有关机，劫后的快乐与痛苦、恐惧与勇气依然在他们的镜头里鲜明地活着。凤凰十年影响世界特别企划之6，911劫后5年，来自法国兄弟的影像记忆，9月11日开始，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新世界国际中国纺织服装一级批发总站赞助播出。 医生，站下！ 班长，再来一次！ 有创维可露大眼睛，精彩想重来就重来，创维电视。原定青藏铁路，携手迈向更高的幸福。双喜世纪婚礼现正进行中，详情请点击双喜点163.com。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现代生活。 哎呀，咱们本来是讲这个教授走学的，结果说到教授男女关系的问题。 但是我主张呢，这个教师，你说到这个教师走学这事儿啊，我首先就想到我们教师的这个祖师爷孔夫子。 啊， 孔夫子也走学， 周游列国 啊，也走学，到他也接受人家各种那个馈赠啊， 他要肉。 他首先的学生给他这个学费的的确不太够，政府没给他教育经费，是吧？自己办学，每人收10条牛肉干，然后呢自己领着学生到处周游列国去，他也想把这个自己的学说呀、自己的学生都推销出去，也干了一些兼职工作，包括学生也都派了人家当秘书长啊、当管家等等。有一次还要见一个著名的这个女大款，叫男子。啊，有 男子，著名的女大款， 就是男子，就男子是吧？啊，就见，然后他学生都反对啊， 变性人吗？ 不，他这就是孔子有时候也做一些呢，他自己把握不准的事儿。可是他下边的学生的眼光雪亮，说孔老师这事儿不能去啊，说这事儿你去了，那我们这脸往哪搁？我们当学生跟着丢脸。你看人家学生有觉悟，孔子他妈一就怕学生误解他，孔子就跟学生发誓啊，说你们怎么想你们老师的？我绝没有那种事儿。要有那种事儿、孔子说天验之，天验之、老天爷会惩罚我。 他是孔子76代孙、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他就有这种事儿、就是说师生关系他是互相，他是一体的。你老师要是做了这个出格的事儿，学生也不答应你，那学生不尊重你了。 跟他一样嘛、就跟我们艺人是一样。 你也应该多到贫困山区。 我们有啊，所有慈善的活动找我们都有去，我们也是不收费用的呀。 是吗？他们也不找我，贫苦人民好像不太欢迎 我。因为知道你经常收钱，所以就算了。 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那个北大和清华的一些那个民工啊，不是工人呐、他们就是自己组织一个学习班，叫民工学校。啊，包括一些食堂的师傅啊、临时工啊，就是那些清洁员呢、他们组织什么学校，他们找我联系，我说没问题，我说包括别的老师，你要请他们请教什么问题，上什么课，一律。 李老师，您生活无忧吧？ 对呀、 对个别老师来说，生活有忧的人还是人家还是应该 得因人而异， 这就平衡了。 得因人而异， 这平衡。像黄老师这样的一堂课1-2万的，他是可以去住。但是还有一些老师房子都住不上的， 对对， 那怎么办？ 解决他们本身的问题。 就是实际上你也并不觉得教授不能去走， 他不是不能教授。